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生前曾在多部电影小品作品当中塑造过很多母亲的形象，可您知道生活中的赵丽蓉是怎么样的一位母亲吗？今天就让我们听赵丽蓉的孩子们说一说他们眼中的母亲。1954年，26岁的赵丽蓉结婚了，丈夫盛强出身书香门第，对戏曲文学无不精通，这让没读过几天书的赵丽蓉十分敬佩。而公公婆婆也很疼爱这个老实厚道的媳妇儿。不久之后，赵丽蓉先后生了两个儿子，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现在就请赵丽蓉的儿子盛大明为我们描述一下他眼中的母亲。 疼是特别疼，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疼。我妈呢，她的管教方法呢，也不像现在的父母呢，现在都一个孩子都是什么学钢琴的学生。我们小时候玩就玩去吧，我妈对这个从来不是这种管法。乐意看看我们做功课呢，就是说两句，也不知道是鼓励的话，也不知道什么话啊，怎么着写功课呢，呵，这大学问就完了，也不知道是鼓励也不知道什么。所以小时候我们就跟我妈呢就是特别亲近。 但是好景不长，1957年一天，赵丽蓉的丈夫盛强突然被人带走，只留下了赵丽蓉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两年以后，从茶店农场传来了丈夫盛强的死讯，赵丽蓉从此独立支撑起了整个家庭。赵丽蓉的大儿子盛福春这样说： 我55年生人，大明是57年生人。我的生父那时候在中国戏剧研究院，也是搞写作搞编导的，应该在现在来讲应该算一个专家了，还画过小儿书，又快就下放到了茶店了。到了茶店了呢，等于是我们两个就成了孤儿寡母吧。在我5岁的时候，我妈妈有一次呢就是拉着我，我记得现在很清楚的是一个黄昏，这个那时候的路灯呢也不是像现在这么亮，就那个灯泡忽悠忽悠一闪一闪的，应该是也是在一个年关，天气挺冷，刮着西北风，我妈妈拉着我的手走在马路上，低着头跟我讲：“你爸爸死了。”因为那个情景，跟那个场合，包括那种凄凉的那个样，我现在还在记着。看看我妈妈那种无可奈何的那个样子。 丈夫去世的消息让赵丽蓉大病了一场， 大病初愈后，赵丽蓉就参加演出了，在舞台上她照样还得笑。她从不把个人情绪带到舞台上，用她自己的话说，绝不能糊弄观众。现在就让我们听赵丽蓉的儿子盛大明、盛福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赵丽蓉一家的困苦生活。 够活的，只能说是够活的。所以要没有一个开朗的性格呀，这个家庭当时也就给他压过去了，没有办法。哎，就好多东西都是人为的。哎，我记着又得穿毛衣，又没有毛线，就得织，自己还得织毛线啊。因为我们这个这么多孩子呢，一到冬天呢，穿衣服也是回事儿啊，所以都靠我妈这样去弄去。有时候你看这个一个鸟窝里头，那个老鸟往里老夹那个棍儿啊，这搭那鸟巢啊，那鸟窝呀、啊，我觉得我妈那时候就跟那个似的，我妈弄一包里老是搁几个毛衣签子，没事就跟着织毛衣，织完毛衣之后试试我们这个能穿，反正基本上都是一个袖子长一个袖子短，哎，都穿出去了。那没有办法。 租在这个阜成门内有一个火神庙，现在叫安平县，租了那么两间房子，两间北房，等于就我们俩就跟我妈妈相依为命了。她在这个期间有过几个作品，那时候什么会计姑娘啊、杨三姐告状啊，包括花为媒，在那时候她完成的。我想那个时间如果要是说完全都是在这种痛苦当中，他甭干事了。晚上我妈妈一演出十一二点钟才回来，我记着外边刮着西北风，下着鹅毛雪，我妈妈是从那个剧场啊回来，从大衣的怀里边掏出这么一串糖葫芦，甭管我们俩还睡着呢是不睡着呢，从我妈妈嘴里边咬下半个来，完了之后给我们两个一人嘴里边含一颗糖葫芦，跟那个喂小鸟似的，嘴含着嘴这么样去喂你。 后来看到赵丽蓉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实在太难，就由盛强的姐姐盛希敏和赵丽蓉的二哥连喜出面说和，让赵丽蓉嫁给盛强的三弟盛红。据说当时赵丽蓉曾大发雷霆，这不是毁我的名声吗？自古以来哪有嫂子跟小叔子的。直到1964年，在亲人们的真诚劝说和孩子们的哀求下，赵丽蓉也感到盛红跟他哥一样好，他们俩才终于结合。婚后赵丽蓉又生下了小儿子盛谦。1970年，赵丽蓉在生了三个儿子之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但孩子一生下来就是先天的大脑发育不全。历经了7年求医问药的生活之后，小女儿夭折了。关于这件事，我们还是请盛大明给我们讲一讲。 那这个小妹妹呢就惨了，那时候我妈妈肚子已经挺大的了，说我这个胎位不准，得拿那个一种艾绒草熏脚，天天我们俩就拿着那个艾绒草给我妈烧，我妈这样趴在炕上，临到粪便之前说坏了，原来胎位正，给熏倒过来了，生下来就是傻子。按现在说是一重大医疗事故，那时候不知道，鹅毛大雪呀、啊！我们俩人给我妈妈到平济院、到人民医院送鸡汤啊，来回上。最痛苦的呢是这孩子经常要抽风，拉萨不能自理，再离不开人，所以我妈说拿笼子笼着这头发就说：“哎，我要是死了，小妹谁管？”这时我弟弟说了。妈，您死您的，我管。我妈就在这时候忍不住就乐了，说你真是我好儿子。 在儿子们的眼中，母亲赵丽蓉是坚强的，几乎不流眼泪。而在与赵丽蓉亲如母女的评剧演员古文月面前，赵丽蓉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都叫赵妈妈，那我就跟她就叫妈妈。一呢是我们在医院住，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块合作。那时候是杨三姐告状的时候吧，人家观众就都说，哎，你们俩是不是亲娘俩呀？说看台上可真是就跟亲娘俩一样。我说对，我说的我们是亲娘俩，就已经不否认这个了。丽蓉老师吧，其实在生活上确实是挺紧张，就包括那时候已经唱，就是我跟赵老师一块演出《花还没》《杨三姐》， 按说那时候的生活已经好像好一些了，但是呢，由于呢三个孩子，这个虎春呐、大明啊跟千子，还有一个就是残疾的一个小妹，哎，就这个叫盛欢嘛，所以呢，弄得家里的生活呢是比较紧张的。赵妈跟我在屋里头哭过一次，就是小妹刚刚走了以后，她就跟我说，我还是给她送终了。这句话呢，听着吧，好像挺说，因为什么？她为什么在我那屋哭呢？因为她就把我当做她的亲女儿了，因为她没有女孩子，三个男孩子，就那么一个小妹。可是呢，她又那么早，等于是，将近八岁吧，将近八岁走的，所以每回出去呢，我都能看到赵妈呢推着这个小妹出去上大街，她让她呢也要看看世界。虽然她什么都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她觉得好像这么推着出去之后。就看到了世界，所以等到这个小妹走的时候吧，确实是丽蓉老师呢，怕在家里头吧，这个有这种反应之后，家里人呢这个受不了，再有呢，把我呢就真当做她的亲闺女似的，所以呢就跟我呢在屋里呢，在我那屋里头，确实我就见她掉过那么一次眼泪。 生活中，赵丽蓉是个将所有心酸都藏在心底的母亲，而舞台上。赵丽蓉则是新潮、时髦、幽默、朴实的母亲。下面让我们来欣赏赵丽蓉、巩汉林、李文启演出的小品《妈妈的今天》。 哎呦，赵老师，我正找您呢。 张大爷， 哎， 有事儿啊？ 有事儿。 啥事儿啊？ 哎呦，这个事儿您可得跟我说说。我怕。 说吧。 不是，您不跟我说，我心里头他没底。 您就这么说吧。 不是这个事儿，我 说吧。 不是您这是干嘛呀？ 不要过分亲密， 亲密。 那现在呀，就有这么一种人 啊， 你只要是男女在一块儿，他也不管你老少，哎，他都说你搞对象了。 哎哎，还真是。 其实啊，就是琢磨人的人，揍他想的厉害。 哎，那不 就在这儿说吧。 哦，我有个事儿得问问您。 说呀。 我听说您要把我给甩了。 没那么八宗事儿。 没有 没有。 哎呦，那太老了。我说的呢，咱们俩人跳得好好的，这要到市里比赛去了，您要把我给甩了。 那哪能呢？还有别的事儿吗？ 别的事儿没有了。 没有那都回家了。 哎 回去吧。 哎，您别把我甩了啊。 不会呀。 哎 哎，张大爷， 哎呦， 今天 我妈回来了。 八点钟老地方，不见不散啊。 哎，我全听您的。 哎呀，我妈成老头了哈。这老太太咋不跟我说一声？太好了，我得问问她。妈， 我的妈呀， 你可吓死我了！ 哎呀， 干啥呀？ 我的妈呀！ 你咋回来了？ 妈，我来好一会儿了，给您送点东西啊。妈， 哎， 最近身体挺好的？ 啥好的？ 啊，我妈， 哎， 你打球去了？ 打球去了 啊。 那是女子单打呀，还是 男女混合？ 啊，男女混合， 哎， 感觉不错呗， 忒带劲儿。 那是啊，我们工作也是一样，这个男女搭配呀，他干活不累， 不累，就是不累。哎，要说爱情的力量，那就是伟大。 耐久，谁跟谁耐久了？妈，那您说呢？ 啊。您琢磨着我去耐行去了。 妈，你就别瞒着我了，我呀愿意让你找个老伴儿。你看我从小没了爸，您一手把我拉扯大，我看你老怪孤单的，就想让你找个爸。 这还行， 我找吧。 给我找个爸呀。 胡说八道。 妈，你还有啥抹不开的？看看你老最近这变化，我都有了证据了。 这是啥？ 珍珠霜。还少俩字呢，少女珍珠霜， 我恨那俩字。 咋的？ 啥都是少女，少女这个少，那我们老太太就不能媳妇媳妇？ 妈， 您媳妇我不反对呀、啊，您打扮的越漂亮，我越高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老头嘛。 你们这孩子，你咋都认准了我去找老头呢？ 妈，我都听见了。 听啥？ 和张大爷晚上八点老地方见。 妈。那您说您晚上八点干啥？ 我们活动去了。 妈，那您活动咋还拿椅垫呢？ 那活动累了，那就不许坐会儿。 那为啥要拿俩呀？ 俩？那一个吧，就硌得慌。他俩够软乎， 对呀，我张大爷是老寒腿，你可得让他坐软乎点。 不是你张大爷坐的， 哦，我李大爷坐的， 也不是李大爷， 那是哪个大爷？ 就那个大爷吧。 那大爷 你说正，他叫梅大爷， 姓梅的大爷。 我多一个你， 别别别，妈妈，你这是他。 妈一点都不疼，我疼可能有内伤。你说你这孩子，张口找对象，闭口找对象，也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那你也好好看看，都有合适的吗？ 妈， 别跟我扇脸。 妈，你看我愿意让你找个老伴不是吗？ 又来了，我跟你说吧，你妈外边没有老头，就是咱们家也从来没来过一个老头。谁 张老头？ 你说这不能，妈，这就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晚上让你。 啊，还要亲自接见啊？ 这还没到八点呢，咋就来了？ 是啊，我 就这说吧， 我还是怕您把我给甩了。 我不是跟您说清楚了吗？我家有点事儿，你先去吧。先回去吧。 哎妈，你咋不把这张大爷给让进来呀？ 让他干啥？ 哎呀，那您要是抹不开，我躲出去，你们俩好好谈的呗。 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是咋着了？你把你妈的水平也看得太低了。你别说我没找，我就是找，我就找这么一个。你咋去了？ 妈，这怎么好？最好咱们来住我干啥？ 我跟您说呀， 我还是把您把我给甩喽。 不当张大爷，我妈说了不甩，您放心。 哦，那太好了， 不能不能。 我妈一直认为您老是最合适的人选。哦、我跟您坐着干嘛呀？ 就这个吧， 啊， 这个我天天我就是这么运动运动。 哎，对对对， 我就天天这么运动。 妈，您真是， 就你这孩子没有男，我那我问你一个，你可真。 咱研究研究，看这事啥时候办了就得了呗。 办，你别等了，咱 办什么呀？ 办什么呀？我叫你问， 你问你别生气呀、 啊。不是，你问 说什么事儿啊？ 那我都问了啊。 问吧， 张大爷， 哎， 是不是每天晚上八点钟跟我妈出去啊？ 没错啊。 那出去干啥去？ 干啥去？每天晚上八点，我们跟你妈，咱不告诉她。 嗨、哎，你说。有啥你就说啥。 晚上八点钟 啊，干啥去？ 我们老地方见呢。 妈，你看老地方见，那你问啥？老地方见面干啥？ 对， 见了面干啥？ 一块练呢。哎呀妈，这都一块练呢。那至于哪个练字，我就不追究了。 我说你咋净说半截话呢？ 不是， 那一块练啥？ 练啥？那我们就在一块练呢。 我去，你说咱这时候你打屁呗？ 我这样啊？ 不是，刚开始时候没这样。 啊、 刚开始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 哎， 后来时间一长吧， 我们就这样。 哎， 坏了，把我也裹进去了。我说你这孩子，你这想哪儿去了？这有啥不好的？ 我看您这二老是多么美好的晚年生活呀！ 生活 啊， 就刚才你们俩这段生活， 这咋着了？ 生活。像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像一杯酸甜苦辣。 您生什么气呀、 啊？ 妈， 妈， 你看。 我说赵老师，您至于生这么大气吗？ 我咋不生气呀、啊？那你说清楚了吗？ 我怎么没说清楚啊？我们不就一块儿练跳舞去了吗？ 哎呦，闹了半天是练跳舞。 说句心里话，张大爷 啊， 我愿意让我妈练。 哎呦，爷们儿，你想哪儿去了？ 这有啥不好的？ 哎，你妈呀，是我们老年活动站的舞蹈老师，是不是？赵老师， 坐。 快瞧这镜头，哎， 哎，我妈还真有点教授风度呢、 嗯。 妈，那你实在不愿意，那就算了呗。其实这事一开始都是他们大伙先说的。 谁呀？ 他有想， 就是你。 你放屁瞅别人，其实就是你放的。 对对，没错， 上台呀！你看， 这么好的东西你搁这儿坐着 啊。对大家 啊， 刚才说我呢，你为啥杀少女？我不杀少女我杀啥？有多少我们老年的化妆品呢？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穿的衣裳呢？ 没多少。 有多少老年对这个都有意见呢？ 没多少。 你杀啥？ 啊不，有不少。 张大爷嘴说话都不利索了。 起来。没说你，你坐。 好好，张大爷，你坐吧。 你啥时候真正的关心关心老人？ 哎呦妈，我咋不关心您了？我又给您弄吃的，又给您弄穿的，还寻思让您找个老伴儿。 你以为我们老年人吃点好的，穿点好的，再找个老伴儿，这就幸福了 啊？ 不对， 不对， 我们还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哎，追求。这老太太老头 儿追求啥呢？追求啥？我就追求这，追求 看看。哦、 你看我妈两块穿个大红衣服吗？ 这叫精神焕发 啊！ 老树生新芽，金色的夕阳多么灿烂辉煌。 妈，你怎么着？别沉 着动。我们这都是设计好的，这都照顾电视。 这也不美呀，这 干啥你跟着搅和啥？ 我不是跟您学吗？ 人家说你不美。 你看看妈，我说您呢不美。 你美你美，整天就跳舞跳溜的，你学啥了？你也玩点那神神的。 玩神？ 哎，你也玩点那高层次的。 会跳堂歌吗？ 会吗？ 唐哥、 啊、 电视里边我都看明白了。 你跳一个， 不都是晃脑袋吗？ 唐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老师，他这是唐哥， 这叫鬼子进村。 鬼子进村。 爸爸妈，那你别说我，你老人家会啊？ 我会。今天要是不给你玩两下，你也不知道啥叫高层次，啥叫新生活。我交叉你也看着。 哎，看着呢。 什么叫堂客？ 哎， 记住了，堂客就是趟着走。 他趟着走， 挺胸收腹，把腿抻起来，啪啪。堂客就是堂啊堂着走，三步一窜，那么两啊两回头，五步一下摇，那么六步一招手，然后你再弹啊弹着走，这叫弹歌。 哎，这叫弹歌。哎，没错， 老大太 好了， 太棒了。 嗯，不行不行啊，今天发挥的不好，没有舞伴啊。 对对， 我跟您跳啊。 这得了 啊， 你都踩坏了我三双鞋了。 哎呀， 来来来，妈妈，那您教我啊。 哎，我伴奏。 哎， 当当了啷滴当，预备起，当当了啷滴当。啊，当当啷滴当，当当滴当哩嘞，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啷当当，啊，当当啷当当，当当滴当哩嘞，当当当啷当当当当当。 在排练小品《妈妈的今天》时，赵丽蓉和巩汉林对这个本子的结尾都很不满意，修改了几次都没有达到效果。很是苦恼的巩汉林随便溜达到街头舞场，这时正好想起汤格舞曲，他的脚步也就跟着鼓点走起来，心想汤格舞也不过如此，不就是汤着走吗？于是这句汤格奏是汤着走，这样的经典台词就被大家广为流传了。 两斤蒜头两块一，马铃薯卖块七，再给我辣椒和一只鸡，我的孩子很爱吃咖喱。一二三四五六七，炸出油烟米，炒一碟菜又要放几滴，煮一顿饭要用多少心。的饭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悄悄地藏在米缸里。妈妈的爱有多少斤，谁能数得清，答案

硬朗的老太太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重温已故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的打工奇遇。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相信大家都还记得小品《打工奇遇》当中，赵丽蓉大笔一挥写下货真价实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而这四个大字是从没接触过书法的赵丽蓉用短短七天时间练出来的。下面我们就让著名笑星巩汉林跟我们说一说赵丽蓉苦练毛笔字的故事。 我们当时拍的是《打工奇遇》，在表演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导演尤二群老师，他突然间发现有一个戏剧演员啊，在舞台上搞了一个双手写字，有这样一个节目。他突然灵机一动，他说：“汉林，如果赵妈能在舞台上把这几个字写出来，那就好了。”我当时呢就画了个问号，因为时间太短了，但是还是这个想征求一下赵老师的意见。他当时就一拍大腿：“太好了，这个主意太好了，太好了，我回去练。”他说练，但是我们心里边真没底。后来我就说，就写八个字，很简单，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他说：“翰林呢，这样吧，你呀，先用笔把这八个字你先给我描下来，然后呢，我回去再练，我再找人。”从那一时刻起，赵老师几乎吃饭的时候、聊天的时候，这手就不停，告诉我这一星期你别来找我，到时候你来检查。一星期之后，赵老师打电话了，说：“翰林，是你先来看看呢，还是把导演他们都带来呢？”我说：“赵老师，那还是我先去，然后呢，您到了现场咱们再来试。”他说：“好。”我一去，我傻了，床上、桌子上、地板上全是字儿，报纸啊，他一开始是用那个真正的宣纸写，那回家之后就让孩子给他买去。那时候那纸好像就论刀，一刀纸多少。他后来一见我面说：“翰林，这纸可盖了，我这好几刀也没练出来呢，没办法，咱就来报纸吧。”铺天盖地全是报纸，写的全是字。我这一看，真是他把他最原始的拿出来，然后把他最后完成的给我看。我当时就说：“我说赵妈，这是您写的吗？这个我相信肯定是你写的，这个就没准了吧。你这孩子，我什么时候骗过你？这样，咱现在就来，行不行？”马上就把那桌子摊开了，然后把那纸往上一放。我说：“这八个字，那我说您写好，因为咱们台上不能看着照着。”我就说：“童叟无欺。”老人家唰唰唰唰写，我说：“货真价实。”一写完，我真傻了，我真没有想到。七天， 赵丽蓉苦练一周的成果让巩汉林感到惊讶。可是由于真正表演的时候必须赵丽蓉悬腕写下这几个大字，所以巩汉林难免还是有些担心。 然后我特兴奋，我就给剧组打电话，我说：“你赶快派车。”我说：“赵妈要组里边去。”我们当时住在梅地亚，到了梅地亚，我说：“这可就看您了啊，这导演和这个剧作者可都在，你放心，汉林，我在你面前我都敢写，在他面前我更敢写。”我说：“您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们比你好蒙。”当时要写的时候，要悬腕写啊。这赵老师一般的，他这个动作比较大，肢体语言用的比较多。当时拿着笔站起来就要抡，我说：“您别，您别！”我就赶快找了很多报纸，把地毯给人蒙上，因为在宾馆，地毯给人盖上，床上给人蒙上，这墙壁上这儿也粘两块，就把那块要写的这儿给他留出来。这时候开始了，沈永年老师、石林老师、尤二群老师都在那儿坐着，跟观众一样。我呢给他研着墨，我说：“好，现在请您上场了。”赵老师把这笔好看好了，啪啪啪一站，刷刷刷刷八个字一写。当时沈老师、任年老师就鼓掌：“老太太真行，老太太真行。” 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赵丽蓉、巩汉林、金珠共同表演的小品《打工奇遇》。 停！怎么了？ 咱们这

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你请好的， 都配合着点。 我做的是炖肚炒肉有里馅，醋溜腰子的排骨，松花淀粉的白绫楼，海蜇拌肚滋味足，四两四两那个八碟菜。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我能唱， 老太太。 哎，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我是个棒槌， 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啊吹，啊吹，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我喊了一声美， 二杯你肾不亏， 哈哈，还是美，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白里透着红啊。黑 黑 不溜秋 啊， 绿了吧唧儿， 哎呦， 蓝巴巴的， 什么色儿啊？ 不溜丢的， 嗨，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这酒怎么样啊？ 这酒真是美，美呀，美呀，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 太美了。 美什么呀？其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对对，那个白开水，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就这嘴秃噜了。 你应该这么唱。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迷了80，迷的都不醉。过来看一看，记住尝一尝。吃到嘴里特别的脆，如果你不相信，你尝一块脆不脆？ 我吃了一块，掉在嘴里，确实它有点脆。 为什么这么脆？ 为什么这么脆？ 我现在问问你， 我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它就是一盘大萝卜。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你喽都听清楚了。 嘿，跟谁讲话呢？ 物价局。 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哎呦，快说呀， 拿笔来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意思啊，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这就是赵丽蓉生前与巩汉林、金珠共同表演的小品《大公奇遇》。其实这段小品中，巩汉林考验赵丽蓉是否真的记住了菜价，也就是别耍嘴呀那一段的对唱，其唱词和旋律源于上个世纪初流行的一段名为《贱骨头》的文明戏。而赵丽蓉讲自己在家做爆肚、炒肉、溜鱼片的那一段唱，则是对评剧《马寡妇开店》的套用。这两段唱腔也为小品《打工奇遇》平添了许多精彩。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谢东演唱的《笑脸》。